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做出了一个奇异的动作，猛地将海神三叉戟甩出，双手都抓在戟柄末端，以自己的身体为中心，带动着海神三叉戟在空中划出一个巨大的圆圈。三叉戟不再有金色的光彩，但在唐三左臂的重力控制技能注入下，在半空中也勾勒出了一个土黄色的圆形光圈。同时，那青色的电光弥漫在光圈周围，竟是正面迎上了深海魔鲸王的攻击。鲸尾甩出的能量与唐三划出的圆圈剧烈地撞击在一起，顿时半空中的光线骤然一暗，这一次竟然没有爆发出任何声音。天空中静得可怕，先前的能量几乎在同一时间都悄然消失，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 看样子，你还真从海神那里学到了几分技能，不过，也只是点皮毛吧。当年，海神就是用这柄三叉戟戳瞎了我一只眼睛，你只不过是他的传承者而已，也敢上门寻衅？你以为你真的是神吗？就算你真的是神，我也要让你脱层皮。 魔鲸王，如果我猜得不错，你的修为恐怕有接近百万年了吧？魂兽修炼比我们人类魂师更加困难，就像我们达到99级巅峰的难度一样，你们魂兽想要修炼到最强实力需要更长的时间，想要突破神级需要有大量的时间积蓄能量，你凭借着自己庞大的身体，尽可能将自己逐渐变得能量化，从而获得更长的生命修炼。在这方面，我不得不佩服你。 你能看出我的修为？难道你已经成神了？不，不可能，你的气息还远远达不到神级的程度。 他嘴上说着不怕海神，可实际上海神是这个世界中他唯一的克星，除非他能突破瓶颈提升到妖神的境界，否则根本就没可能与海神抗衡。属性上的完全克制，就算他能量再庞大也拿海神没有任何办法。唐三这一问其实也是试探性的，听到深海魔鲸王肯定的回答，他心中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天哪，我要面对的竟然是一头百万年魂兽，先不说我能否击杀它，就算真的击杀了，能够将它的魂环完全吸收吗？ 握住海神三叉戟的双手不自觉地攥紧，唐三的目光也出现了些许变化。这时，深海魔鲸王已经明白过来。 小子，你只是猜测而已吧？没错，告诉你也无妨，我在大海之中已经生活了百万年，就差最后一步就能进入神级了。你说的没错，魂兽成神极为困难，早在10万年前我就达到了现在的程度，可现在依旧没能突破最后的屏障，看来就是少了个神奇之位。今天你这海神的传承者送上门来，就让我把你吞噬了。接受了你的神奇，我就是新任的海神。 就在深海魔鲸王话音未落之时，唐三突然动了，他的发动极为突兀，没有任何蓄力做事，整个人突然化作一道流光，海神三叉戟在最前方，唐三全身的魂力都凝聚其上，天青牛蟒右臂骨魂技天青寂灭雷霆瞬间释放， 同时释放的还有他那蓝炎黄帝九魂技之蓝银天青龙之魂。一条巨大的青龙覆盖了唐三的身体，不论是他还是手中的海神三叉戟，在这一刻都已经完全变成了青色。而在发动之前，唐三还特意吃下了一颗坚挺金苍蝇，将自己这一击的威力瞬间提升。增幅还不止于此，远处七道彩光化为惊天长虹，照耀在唐三身上，令他身上释放的青光骤然膨胀。唐三的身体看不见了，他手中的海神三叉戟也看不见了。在深海魔鲸王的独目之中，能够看到的就只有一条青龙从天而降，直扑自己。 你找死！ 这一次深海魔鲸王没有再发动能量攻击，再次调转身形，200米长的巨大身躯展现出了极强的灵活性。他那巨大的鲸尾已经甩了起来，抽向从天而降的青龙。尽管他的身体已经有99%都进入了神级境界，但从唐三这一击上，他还是感觉到了强大的威胁。经过了坚挺金苍蝇与九宝琉璃塔的双重增幅，再加上唐三以重力控制将海神三叉戟重量提升到108万斤，以及他那两个顶级攻击魂技，如此众多强大的技能结合在一起，别说是深海魔鲸王，就算是神级的千仞雪也必须要认真对待。唐三这一击绝对达到了神级的程度。与千仞雪一战之后，唐三在技能使用以及对自身各种能力产生暴性攻击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才能够在一瞬间爆出如此强大的攻击力。巨大的经纬毫无悬念地重重抽击在青龙身上，那经纬周围弥漫着一层强烈的蓝紫色光芒，就像是无数雷电凝聚在一起似的。深海魔鲸王以100万年积蓄的能量实在太庞大了，确实只差最后一步就能进入神级境界。感受到了唐三攻击带来的威胁，他这一击也几乎用出了全力。当经纬抽中青龙的刹那，唐三所化的巨大青龙外面的光芒就被击散了。但是唐三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尽管这一下抽得他全身骨骼仿佛散了一般，但他手中的海神三叉戟却依旧狠狠地插在了深海魔鲸王的尾巴上。三道戟刃都破开了深海魔鲸王皮肤表面坚韧的皮，深深地刺了进去。海神三叉戟的大小和深海魔鲸王的身体比起来，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玩具。但是就算他已经失去了灵性，他的前身毕竟是真正的神器。深海魔鲸王痛叫一声，庞大的身体拼命甩动，恐怖的能量波动从他身上绽放出来，就想将唐三和海神三叉戟甩飞。 哼，休想！ 这一击是早就计划好的，又岂能让他这么轻易地甩出去？唐三强忍着全身的剧痛，双手紧紧地抓住海神三叉戟，又是一道海神之光注入其中，将海神三叉戟刺入得更深几分。用力地搅动了一下，使深海魔鲸王无法通过控制肌肉将它弹开。与此同时，金色的八蛛毛从唐三背后瞬间探出，这上一次就曾经带给深海魔鲸王伤害的外附魂骨又一次插入了深海魔鲸王体内。当初唐三可以说是运气奇佳，再加上深海魔鲸王的轻敌，以至于被唐三冲到了他最为脆弱的背部喷水口，这才能将八蛛毛插入。可现在的八蛛毛已经进化到了神级程度，不需要再那样去寻找要害。锋锐的毛尖狠狠刺入后，立刻挥出了恐怖的吞噬作用和强大的毒素，将唐三的身体紧紧地贴拢在深海魔鲸王尾部，任由他如何躁动，也无法将唐三从自己背上甩出去。强烈的疼痛刺激了深海魔鲸王庞大的身体一阵痉挛，虽然以他的身体强度，想要毒死他是几乎不可能的，但唐三的八蛛毛上吸收了太多恐怖的剧毒，尤其是来自于冰火两仪眼的冰火炽毒，那是连深海魔鲸王也无法完全抵抗的。再加上海神三叉戟的刺入以及八蛛毛那强悍的吞噬能力，深海魔鲸王疼得疯狂地在水中翻动，他的魔鲸领域也在瞬间释放出来，蓝紫色的光芒布满了整个海域。可惜不论是他的翻腾还是他的领域，对唐三来说都没有任何作用。 有海神之光再加上瀚海护身罩，大海的力量根本无法对我造成任何影响。 凭借着海神之光的保护，唐三完全可以无视深海魔鲸王的领域，而深海魔鲸王的震动再强大，唐三都将自己的身体固定在他身上了，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剧烈的拍打，海水的冲击，对于半神级别的唐三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先前在刚刚沾上深海魔鲸身体的时候，他还喷出了一口鲜血，那是被深海魔鲸王尾巴正面抽中受到的创伤。不过在八蛛矛固定住身体之后，唐三立刻就吃下了一根奥斯卡使用了坚挺金苍蝇之后制作出来的水晶毛虫肠。虽然奢侈了一些，但现在的唐三可不用那么节省了，奥斯卡身上的存货早就都到了他的如意百宝囊之中。 和当初在海神岛通过考核时一样，我并不是一个人在作战，我的背后有着众位伙伴的支援。 八蛛矛的吞噬能力全开，唐三也不管毒素能够起到多大作用，但他知道吞噬深海魔鲸王的能量对自己可是有大好处的。神级八蛛矛的吞噬能力实在是太恐怖了，几乎只是在深海魔鲸王几次剧烈的挣扎之中，他就已经吞噬了大量的能量，并且转化为最适合唐三吸收的纯净能量，将先前他发动技能时的消耗全部补齐，而且还在通过不断的吞噬帮助唐三能量提升。被八蛛矛刺入的地方不但弥漫着一层金色，而且还在迅速地干瘪着。这八蛛矛吞噬的可不只是能量，还有深海魔鲸王的生命力。如果唐三身体足够储存的话，那么他甚至可以一直将深海魔鲸王的所有能量吸光，当然这需要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滔天巨浪在大海中疯狂肆虐，戴沐白等人这边早已经不再平静，不过在小白和他的族人帮助下，这点浪花还不足以影响到他们。他们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地看着大海中拼命翻腾的深海魔鲸，眼前发生的一切完全在唐三的计划中。唐三对大家说过，深海魔鲸王的实力必定极其强大，正面对抗想要击败他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时候唐三还只是以为深海魔鲸王拥有几十万年的修为，但就算是那样，他也明白几十万年的积蓄，深海魔鲸王体内蕴含的能量足以轻松地耗死自己等人。但是唐三也说出了深海魔鲸王的一个弱点，那就是他那强悍而庞大的身体。没错，这巨大如同堡垒一般的身体可以轻松地保护他不受任何伤害，可是就算他再灵活，身体的体积也依旧摆在那儿，只要能够接近到他一定范围内，他那庞大的体积必定会成为制约。这是唐三根据当初自己曾经伤到深海魔鲸王而想到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